们教会的崔一厚牧师，他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破碎家庭的希望，这是第二点。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虽然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虽然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充满了各样因为堕落所带来的后果，可是我们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盼望，也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要继续来完成你开始的拯救的工作，也把我们在座当中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也带到主你的脚前，愿你让他们看到福音的宝贵。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那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家庭我们都经历到某一种程度的这个破碎。那我们在亚伯兰的这个家庭，就是我们信心之父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家里面所遇见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上次我们开始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在家里面有一个问题，他的妻子撒来是没有办法生育，所以撒来就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他所面临这个问题。那他就按照当时的这个风俗，他把他自己的婢女夏甲给了亚伯兰他的丈夫为妾，那这样子他就可以从他的婢女身上能够得到一个儿子。那这个也许是在当时是被接纳的一个风俗，可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个是错的，所以这是一个以人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关系里面现在牵涉到了第三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破碎家庭的造成的原因，除了是用人的方法以外，我们也看到是亚伯兰的家里面没有尽他领导的这个责任。在整个这个事件十六章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是非常被动的，他没有主动来解决他家里面的这些问题。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到底这个发生家里面的这个冲突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看看上帝的恩手怎么样来介入这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来处理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破碎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当亚伯兰他听从了妻子的话，他这个接纳了妻子的建议以后，后果是什么。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读到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夏甲因见自己有孕就轻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这里的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对撒来说，你的婢女在你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他嘛。于是撒来虐待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再下去的后果是个挺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夏甲她怀孕，那怀孕以后她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她再下去她就对她的祖母撒来这个藐视。这个圣经说的这个新译本在这里犯她说就轻看她的这个祖母。那撒来受了委屈，她就怪亚伯兰，怪她老公，但是我因你受屈，都是你惹出来的祸，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这里的怀中，她看自己有了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主持公道。这个你看这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撒来他没有为他自己所做的错误的这个决定来认错。如果我是亚伯兰的话，我就会提醒他，哎，这个夏甲送到我的怀里，这是你出的主意，这可不是我出的主意。 现在造成这样的后果，你自己应该自己来为这个事情来负责。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撒来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把这个责任推给亚伯拉罕，说是我因为你的缘故受屈，如果你不搞得她怀孕的话，她今天有了孩子，她就不会这样子来轻看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破碎的家里面，是没有人，他没有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反而也没有为自己的所犯的错误来负责，反而要责怪这个对方。那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亚伯兰作为家里面的领袖，那他的责任是什么？他是不是把撒来找来，然后好好的跟他有一番谈话，也许做一点思想工作，甚至他可以指责这个他应该把夏甲找来跟他好好的谈话，他甚至应该指责夏甲所犯的这个错误，犯的这个罪。可是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做的不是这样的，他完全推卸他自己作为领袖的这个责任，他把这个球打回到这个撒来的这个那一边去。他妻子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亚伯兰对撒来说，第六节，你的悲女在你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他嘛。他要撒来自己去解决这个夏甲的这个问题，他不愿意牵涉到这个撒来所开始的这个问题造成的这个混乱。那再下去的话就很悲哀了。第六节的下半节，一是撒来虐待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所以一开始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撒来不能怀孕，再下去是夏甲怀了孕，然后轻看他的祖母，再下去升级，这个冲突升级，家里面产生了这个很极端的这个冲突。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怀亚伯兰孕的他的这个悲女，现在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旷野里去了，这个家庭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破碎了。那到底是谁的错？一个家到了这个地步到底是谁的错？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这三个 party 每个人都有错，每个人都有错。这个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上次我们看到了他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然后他扯了一个谎，说撒来这个是他的妹子，不单单是他的妻子。那结果为了这个缘故，结果这个撒来最后跑到了法老王的宫里面，法老王因为他的这个撒来的缘故呢，就祝福亚伯兰，送了他很多礼物。那包括是什么？包括除了牲口以外，还有男仆跟女仆。所以他家里面现在多了这个夏甲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如果我们更远一点看的话，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亚伯兰也不需要为他自己的性命而担忧，埃及人也不会因为看到撒来的长得漂亮，所以就又抢他自己，抢他为自己的妻子。所以你可以说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到这个亚当犯罪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看到撒来不应该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不应该把他自己的使女推给亚伯兰，从他那边得到后裔。他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问上帝，你的应许要怎么样去实现。撒来所犯的这个罪的结果，现在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现在多了一个第三个人。那夏甲呢？夏甲也不应该轻看他自己的祖母，他不应该因为自己有了生命就在里面骄傲起来。他应该对在他上面有权柄的，就是他自己的祖母，他应该有适当的这个尊敬。而且他之所以能够怀孕的缘故，是因为他的祖母把他送给亚伯兰了。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家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破碎的话，这三个人都有责任，三个人都犯了罪。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三个人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夏甲他除了轻看他的祖母以外，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其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 为什么？因为这个轻看这个字很重要。这个轻看这个字啊，在这里出现呢，在创世纪里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里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是什么？神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轻看这个字在十六章，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是咒诅这个字，这两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那当夏甲轻看他的祖母撒来，就是在他在轻看，在咒诅撒来。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咒诅撒来就是咒诅亚伯兰，因为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那你咒诅亚伯兰的结果是什么？神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当撒来，当夏甲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现在落在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所以这个夏甲的这个罪是很严重，这个罪导致于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在这个混乱里面，我们看到这三方每一方都犯了这个罪，都犯了这个错误。那亚伯兰应该出来讲话，他应该来这个家里面主持中道，那这个公义，他应该斥责这个夏甲。那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应该允许他自己的妻子撒来来虐待这个夏甲。那撒来呢？撒来他虐待夏甲，那这里面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我夏甲是跟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当他在虐待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他也在得罪着上帝。因为这个形象跟这个形象所背后所代表的之间有一个密切的这个关系，这个形象跟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实体背后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知道这个小Bush当总统的时候，这个中东有很多国家非常不喜欢美国，那他们抗议的时候怎么办？他们拿那个小布什的话，然后当中就拿刀去划，或者是用个纸糊着一个人，然后去烧，把这个小布什糊了一个纸人，然后就当中去烧，或者是烧美国的国旗等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形象跟他形象所代表的背后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天安门广场上面有一个毛主席的这个画像，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人泼了墨在上面，毁坏了那个画像，最后怎么样？最后赶快把那个换了另外一个画像。为什么？因为这个画像跟他背后所代表的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当撒来虐待夏甲的时候，他也在犯罪，他也在得罪的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都是罪人，这三个同时间也是受害者。这个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堕落以后，今天我们的一个光景，在背后，在每一个家庭破碎的世界里面，那我们看到的是不但有罪人，而且这些人也是曾经被人得罪。那有时候得罪我们的人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可以讲出来他们的名字，可是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生长的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些问题造成对我们的这种伤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家里面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我们很难尽我们的这个责任。我们觉得很多事情上，我们觉得是非常 inadequate， 我们是不够的，做得不够的，或者我们甚至做不来。那很多时候我在提醒这个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还在父母亲家里面的时候，我们父母亲那时候并没有想到怎么样来 model， 来做个榜样， 来装备我们将来能够独立离开家里以后，结了婚以后能够扮演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或者是父母的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的父母在文革当中，对他们来讲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生存，整个家庭的生存，而不是讲到将来儿女有一天出去当父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装备好。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那另外一个，今天我们作为丈夫妻子或者是作为父母，我们觉得很无力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养育一群儿女，而他们活在的这个文化是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是个 foreign 的，是我们不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儿女之间，我们之间有这种代沟，这个代沟不只是年纪上的代沟，而是一个文化上的这个代沟。所以我们不容易了解，或者是我们甚至不可能了解我们儿女现在长大他们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压力，他们所生长的这个社会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的儿女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而且我们很多心理的话，我们沟通只能用我们的母语，我们用第二这个学来的第二个言语的话，沟通很多东西可能可以，技术性的上面可能还可以，可真正表达心里面的那种感受等等，我们是觉得是很乏力。那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成为一个到了跑到外国成为第一代的这个移民呢？因为中国近代史里面发生了某些事情，造成了有很多人他们要离乡背井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学一个新的语言，然后在那边 settle down， 然后成为第一代的这个移民。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移民去的这个国家里面，在养育第二代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或者儿女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本身是罪人。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一个时代里面，破碎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破碎是从亚当夏娃吃果子犯罪开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亚伯兰他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性命担心的缘故，他讲了谎话。那他讲话的结果不只是他犯罪得罪了这个撒来，而且他犯的这个罪影响了他将来的这个儿子。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26章里面，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以撒，他结果他也为了他妻子缘故也讲了这个谎话。那你问他这个是哪里学来的？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就很感慨的，有一天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作为父母亲，我们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就是发现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在我们婚姻里面所犯的罪，我们这种不正当处理这个冲突的方法，在我们长大的儿女身上我们现在开始发现了。今天我们活在是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婚姻里面所遇见的这个问题直接的影响我们的第二代，甚至将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也出现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亚伯兰现在家里面破碎了，夏甲怀着他孩子跑掉了，那亚伯兰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夏甲跑到旷野里面去了。那你也不要忘记啊，夏甲去了旷野的时候，他身上没有带一个 GPS 的 iPhone 5，他不能说打电话给亚伯拉罕，我在这个地方哈，这里 GPS coordinate 是这个，我现在传给你，你过来接我。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身上没有带信用卡。那亚伯兰怎么办？你要他打911吗？ 看看警察局也许派个警车或者直升飞机去找他的这个失踪的这个妻子啊，也许在 Facebook 上面发，我老婆现在不见，像下甲现在不见了，请你们帮忙找他，这是他的照片，看到了以后请立刻发短信给我。他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怎么办？结果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介入这个家庭。你看到了到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在到这个苏尔路上的水的旁边遇见了他，就问他：撒来的婢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夏甲回答：我从我祖母撒来的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多到不可胜数。圣经里面我们看，当亚当犯罪了以后，上帝去寻找他，上帝去要亚当面对神，然后要亚当面对他自己所犯的这个罪。那夏甲他犯了罪，他跑掉了，上帝也同样的去找他，上帝是恩典的神，主动的去找他。而且这个恩典的神去找夏甲，不是因为他自己做了决志祷告然后接受耶和华做他个人的救主，耶和华主动的差遣使者到旷野里去找这个夏甲。那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夏甲看到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那你看这个使者怎么样称呼夏甲？他说什么？他说：撒来的婢女夏甲。那第一件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是提醒他的身份地位，提醒他在家里面的这个位置，他是一个婢女，撒来的婢女夏甲，他是个婢女。那第二件这个问他叫他做的是什么？耶和华使者对他说：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这个手下。神要他回到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就是要他学习顺服，学习尊重他的这个祖母。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夏甲在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他盼望，耶和华跟他讲：你将来的后裔有很多，多得不可胜数。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上帝要夏甲回到撒来那边？他这个祖母是一个 abuser，虐待他的一个祖母，为什么？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因为神的应许，因为神跟亚伯兰的应许，地上的万族要蒙福的话，一定要透过亚伯兰。在亚伯兰跟他的后裔，这个圣经原来的文字是他的种子，他的 seed。亚伯兰跟他的后裔以外，除了这个以外别无祝福。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亚伯兰应许世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他的缘故来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那到了新约圣经，我们讲这个应许他的后裔不是指所有的人，乃是他的后裔里面那个为女人所生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上次我们讲过，是一个单方面的应许。当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是神单方面的从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这个应许不需要人去做任何的事情，人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应许里面人所犯的罪，是上帝自己来为这个人所犯的罪来承担。所以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是福音的一个预告。那这个福音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到了加拉太书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说，这个应许是透过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在时候满的时候来了，成就了。今天当我们面对家庭里面的破碎，当我们在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 罪性跟我们的罪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配偶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认识到真正今天造成家庭里面有问题的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因为上帝的审判。罗马书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任凭人去犯罪，因为人犯罪的结果，上帝任凭人去犯罪。所以今天破碎的家庭的解决的方法，第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是什么？是上帝停止他对我家里的审判，是上帝停止我这个悖逆人的这个审判，对我的这个悖逆人的审判。那要上帝停止他对我的这个审判，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流血的话，罪不得赦免。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破碎的地方，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没有盼望，因为今天上帝不再是一个审判我的神，而是他是我的天父。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开始了这个拯救的工作，上帝要继续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因为上帝在创世前所拣选的人，那些上帝已经称义的那些人，上帝已经预先定下要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这个应许。但因为有这样子的应许，所以上帝不放过我们。所以我们没有通过的课，上帝让我们重修，一直到我们通过为止。那通过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升一个年级，你可以升一个年级。所以上帝要一直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在我们身上他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在福音里面这个宝贵的应许。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破碎的家庭里面，我们可能犯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罪，也许作为丈夫的我们该出来领导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导，我们没有运用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或者我们滥用了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那也许我们像撒来一样，我们越权，我们没有权柄去做的事情，结果我们抢了出头要出来做。那也许我们像夏甲一样，我们藐视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人。可能我们三个罪我们都犯过，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罪。可是感谢主，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当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派遣基督徒来寻找我们，结果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福音聚会里面来，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贵。那今天一个破碎的家庭要修复，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那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所有的罪来钉十字架，上帝是你的天父，那上帝在透过你的教会生活，透过掌管你的环境，透过在教会里不同的聚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透过你跟肢体之间的这个我的这个生活，透过甚至不同人写的属灵的书籍来帮助你，来学习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帮助你学习怎么样在你家里面来扮演上帝所预定的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角色。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他失败，很多地方失败了。可是当我们读圣经，我们提到亚伯兰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他是上帝的朋友，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哎，我们想的不是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这个父亲，不好的榜样，我们想的是他是信心之父。为什么？因为他的义不是靠他自己的行为，他的表现，他在家里面的作为，因为他的义是上帝归算给他的，因为他信靠神，所以上帝就因为他的信靠的缘故就称他为义。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亚伯兰之所以会成为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当然他是有信心，可是他的信心里面我们看到是很 flaw 的。如果是的话，他也不会接纳他妻子杀来的建议，说把这个夏甲来给你去生个孩子。可是上帝在加添他的信心。那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亚伯兰自己本身的信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信靠的是谁。因为他信靠的那一位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上帝信实的上帝继续在他身上来完成上帝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就算是我们是失信的，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是信实的，因为信实是他的本性，而上帝所做的不能够违反他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一个活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面，活在这样一个破碎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能够带着盼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上帝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介入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上帝的恩手要来改变我们，来解决我们今天家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论我们信实还是不信实，顺服还是不顺服，拖泥带水的还是很甘心乐意的，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自己的拯救的工作，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就是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小信的，我们是失信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不是不顺服的，我们是破碎的。可是你是信实的，你是我们的磐石，但你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今天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恩典之下，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你做了什么好事以至于你拣选我们，乃是出于你自己的主权的这个拣选，而且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你开始了这个工作，你要完成这个工作。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应许之上面，放在救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知道他是我们立约的主。当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来到你的桌前的时候，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为了我们过得无罪的一生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他的缘故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透过圣灵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要在我们身上来做改变的工作，要做拯救的工作，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